全球的不睡星人， 全体集合！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暗夜发光，满格回归。月夜月动听 FM 97.4，每晚12点， 空中不夜城，让我们现在开始。Hello Hello，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晚上12点准时跟各位遨游夜空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问候所有的不睡星人，大家好，大家好。没错没错，今天晚上同样会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精心挑选严选的麦式歌单，一整天的美好就从这里出发吧 ，Let's go。 有幽默的机器越过加权场，不限百分之一也测不着的锋芒， 世界等着我们去闯。 I walk along the road， 脚下的路 是否如我想象，我越过人海 和你一样， 抱有期待未来相逢， 心里念一万字的独白，保持我的直奔心不改。 We are, we are, we are, cause we are the future。 我会飞去更远的地方，不沉溺于此刻的骄傲。 We are, we are, we are, cause we are the future。 被电脑的舞台照亮我的光，海蓝是海流游，彷徨和倔强。 We are infinity, nothing to lose, yeah yeah。 保持着志气，在为胸膛的重量， 起点或终点都容我勇闯。 记住的，都期待在含羞倔强。 I'm walking along the road。 脚下的路 是否如我想象？我沿过人海 和你。 期待未来 相逢， 请你念一万次的独白，保持我斗志本性不改。 We are, we are, we are, cause we are the future。 我会飞去更远的地方， 不知你有足够的缠绕。 We are, we are, we are, cause we are the future。 好要勇敢的穿， 对我来说这不是终点，不是起点， 只要我的初心没变， 就就在无坚定的眼， 望向更远的世界。 Cause I 心里念一万字的独白， 抱歉我到这边心不改。 We are, we are, we are, We are the future。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 睡 就是不想睡， 睡 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不用傻等你的回馈，怎么还不来？也许流亡里的杂志伤了最初的相识，那就放手，结束这场没必要的僵持。 细节开始，总是忍不住走神。真抱歉，情话没写出来，可我实实在在的想了你一个小时。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97.4，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在脑海里说说话话，思念你所思念的，聆听。每一次的心跳，慢慢的空中不夜城。 沿着更数字的夹道，医生开的药全都没有疗效，都市节奏快会叫人容易焦躁，这个时代的召唤你不要被他吓好。一月份的北京树叶叶子都掉光，双向情感障碍要学会自我疗伤，你应该更自信但也不要太嚣张，哼出一段旋律你像十九世纪的肖邦。生活上不电影剧情过于荒唐，陷入了茫茫人海，那我就荡起双桨，依旧还在路上，经过繁华还有荒凉，依旧热泪盈眶还在散发我的光芒。 嘿，这些年轻当时无畏，趁着时间不想土累，去做更多更多储备。嘿，愿你能无怨无悔，抹去眼角的眼泪，也要笑我不停飞。 Yeah, one more time， 我闭上眼睛，心事太多，所以难入睡。你应该相信我说的，距离能产生美，别卡在近代，最后发现只是个误会。繁华的都市要抹掉我的固执，虽还没几个故事，没家当有个兔子，熬夜会到的猝死，脸皮厚代表物质，装点钱填饱肚子，偶尔追求点物质。 生活是不跌，剧情过于荒唐，陷入了茫茫人海，那我就荡起双桨，依旧还在路上，经过繁华还有荒凉，依旧热泪盈眶，还在散发我的光芒。嘿，这些年轻当时无畏，趁着时间不想负累，去做更多更多储备。嘿，愿你能无怨无悔，抹去眼角的眼泪，也要笑我不停飞。 看飞机从我头顶飞过，我也就把房门放松，再从日出唱到日落。老先生说是不比是火，硬是犯了我的执着，听得闷了快点失落。三月份的 北京桃花朵朵开了，他的心事坦荡坦荡，我决定不猜了，逃离猎人的枪，我想一直掰着掰着，我让他跟你掰扯。 心动模式，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 Try again. Nice to meet you. 我很开心遇见你。 世界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湿润眼眶，可又不敢懦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那么的确恐惧，我能找到答案，哪怕有你的光就驱散黑暗，遮住所有上，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湿润眼眶，可又不敢懦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向着风太空，勇敢地向前走，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打破一切恐惧，我能找到答案。 FM 97.4就是喜欢听 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区在旁，三甲医院为伴，临京直线2公里，央企现房港中旅海泉湾，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全球的不睡新人， 全体音乐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麦麦同学 回归日播， 暗夜发光，满格回归。 月夜 月动听 FM 97.4，每晚12点 空中不夜城，让我们现在开始。 忍不住好奇你暗示的谜底，不想错过任何的事情，如果你也有和我相同感应，就别再犹豫向我靠近。查看了手机，好多未读讯息，读完几十天都不是你。Oh no no no no no， 想来是否我真的有些无趣，不够吸引你的注意。Oh na na na na na， 我说早安，主动找话谈，你会早晚只用一分半，好奇之前。你的不理睬欲擒故纵的手段、no、想牵着你的手走一走，这就足够，在海边我和你牵牵手，看着日落，其实

嘉宾也许是另一种宿命。离开你的自己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资格关心，毕竟组成结束的人是你，而我只是嘉宾。我流尽所有回忆来庆祝你的婚礼，却始终没有把自己还给我自己，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嘉宾。遇见你的他真的好幸运，但愿他会比我更爱你。 从我拿起笔准备叙述你的细节开始，总是忍不住走神。真抱歉，情话没写出来，可我实实在在的想了你一个小时。每晚零点到一点 FM97.4， 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在脑海里真心话话， 思念你所思念的，聆听每一次的心跳。慢慢的空中不夜城。 I will drown me. Say I am to me, to God. Pick out today, young young, don't you? What about me? Keep on some time, yeah, but you're good. 비로소만해눈이떠져 Cool, we know you're in it. It was wrong, though. 울기자고있던나를깨워내모습을채워피해던듯느린이가치를 I'm still a dreamer 내가질키워더많은색을원해난다잘어울려복잡하게보여던난그대로야많은데에다시터치를해이느낌이한번지게 Let's run 아직은안보여도조금더기다려줘그리고자세히날봐나를깨워내모습을채워피해던듯느린이가치를 I'm still a dreamer 내가질키워더많은색을원해난다잘어울려Cause it could be a